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场景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摇头屋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起，北京的机动车停车场计时收费将迎来新的调整，明确满一个计时单位后才能收取停车费，不足一个计时单位的不收取费用。请听报道。 目前本市占道停车场白天的停车收费是以15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夜间以两个小时为一个计时单位。新政实施后，以前白天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算，夜间不足两小时按两小时计算的政策将调整为白天停车满15分钟，也就是一个计时单位后才能收取停车费，不到15分钟的不再收取费用。同样，夜间停满两个小时才能收费，不到两个小时的不收费。举个例子，如果某地面停车场也是以15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停车人停车35分钟，停车场经营企业则只能收取两个计时单位，也就是30分钟的停车费，多出的5分钟因为不满一个计时单位不再收费。而如果某地下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停车人则只有停车时间大于等于30分钟的时候才用交费。这次新调整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延长了占道停车场的夜间停车时段，由过去的晚9点到次日早7点改成了晚7点到次日早7点，夜间停车时段增加了两个小时，减少了居民夜间居住停车负担。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调整也是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的新要求，主要目的是鼓励停车设施经营单位合理设置停车场计时单位，主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四套人民币明天起将停止在市场上流通。记者从央行银管部了解到，一直到明年的4月30号将在北京展开为期一年的集中兑换。在此期间，所有办理人民币现金业务的银行网点都可以为市民办理兑换。集中兑换期结束之后，由特殊现金业务承办网点常年办理兑换。明天开始，我国将正式实施进口药品零关税，同时启动抗癌药品国家集中采购、医保准入谈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引进进口抗癌药物，我国要从根本上提高新药创新研发能力，未来我国将优先支持临床急需抗癌药品的研发。2018年度本市养犬集中年检工作明天启动，为期两个月。根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北京市实行养犬登记年检制度，逾期没有办理年检手续，养犬登记证将面临失效。明年元旦开始，在海淀区新登记房本的家庭，子女入学为多校划片，对于其他区户籍无房、租住且工作在本区三年以上的家庭子女，海淀、朝阳、石景山都表示可以在本区入学，其中海淀区、石景山区明确是在租住的学区入读。明天开始，河北省将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境外旅客在河北雄安新区46家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离境退税政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入夜之后呢，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北部山区有出现阵风的可能。由于空气湿度的增大，北京市夜间有轻雾，明天凌晨到白天偏北风逐渐增大到3到4级。白天天气阴沉，另外呢，傍晚到前半夜部分地区有小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的后半夜天气转晴。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演绎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由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 春草闯堂，苏小妹，玉堂春，三部经典之作。春草、苏小妹、苏三三个经典角色，看朱红用京剧书写别样人生，用心演绎戏里戏外的故事。这个五月带你领略赤朱惊鸿的梨园梦。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要办专场，我怎么知道？ 哎，今天这期主题叫真假朱红啊，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这个京剧界著名的朱红老师，您好，朱红老师。 您好，朱红你好。 欢迎。 今天我是不是可以少说两句？ 所以对，我这就要，我要是提问的时候一会儿问，我说朱红你千万别答应啊，我今天不会问你好吧。 那我就是。 你就坐在旁边少说话就好。 闲着呗。 对对对。来，马上请出另外一位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国家一级文物丑演员兼导演徐孟柯老师。你好，徐老师。 你好，大家好。 欢迎啊。 欢迎。 谢谢。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来叫朱红，或者朱红自己叫朱红的都不是特别合适。 嗯， 我们让徐老师说一下，就是唱京剧唱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这样办这种大规模的专场了。 嗯，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朱红老师。 啊，OK， 好，没问题。其实我这样子吧，为了方便分别哈，我叫我的这个好朋友朱红的话，我叫红红，好不 好？红红， 红红也寓意着他的专场能够红红火火。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红红老师，从艺多年哈。如果说，刚才我们的朱红老师提出问题来了，要唱专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 对。 那么首先是要有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功艺，他的舞台功力。 那从年龄上我觉得红红可能够了吗？他从艺，他现在也年纪不大呀。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天资要好。如果天资聪慧，就像武侠小说里面，他的天资特别棒的话，那短短的几年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知道红红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个京剧 艺术了， 所以他要按年限的话，你看虽然年龄不大， 对， 但是估计也得有个 小老艺人。 也有 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啊。而且呢，在 还要经历过很多名师的传译。 嗯 啊， 你光靠自己努力，因为京剧它是一个承上启下或者叫传承的艺术，靠自己去领悟是一方面，更多的还需要老师的前辈的这种教导、 言传身教。 没错，所以在这方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它还要有积攒一定的我们叫市场潜力股吧，它有一定的粉丝群。 对， 那我们的哄哄老师在这三个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举办专场，我觉得也是受到青睐的。 嗯， 那我们就让这个朱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呢，我们管哄哄叫朱红，因为他的很多粉丝群。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就管你叫。大猪也不喊大红吧，大红红好不好？ 行行，我觉得这样可以 叫大红红。 我觉得还是把这咱们这个主角得叫全了。 对对对，要不然人家很多粉丝不知道呢啊。 因为我天天都在这儿，是吧？你无所谓，你叫啥都行。 对对对，我就叫你大红红吧。哎哎，那个，那我们请朱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一次，哎呦，咱们给粉丝们会带来一场什么样的演出啊？ 是这样的，这次办了这个三个专场的初衷呢，是想答谢师恩。 哦， 就是我所选的这个三出戏呢，是我三位师傅传授给我的他们的代表的经典剧目。 哦， 比如说第一出的这个春草闯堂，这个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宇老师是我的师傅，他传授给我的一出花旦戏。 嗯 啊，那么另外第二天呢是12号的这个苏小妹呢，是我的另外一位恩师，是已故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先生，他的代表作。 哦， 这个唱的是， 这个是一出花山戏， 花山 花旦花山。 哦，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出青衣的看家戏。 嗯， 是玉堂春，是我的另外一位师傅赵燕霞先生传授给我的。 哦，哎，您给我们先讲讲啊，其实刚才有花旦，花山和青衣， 对，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你看啊，是从如果从年龄段上最直观的分配的话，花旦她就是小姑娘，小姑娘小家碧玉，然后花山呢就是未出闺阁但是已经成年的少女，青衣呢就是说年龄偏长的一些，就是可以说是 叫女人了， 女人，对，对，女人类，那个年龄段，就比如说可能是个十二三岁是一个阶段，那么12岁到16岁吧，这个是一个阶段。那么16岁到咱们说到20岁左右，这个是一个阶段。那么20岁以上，但是又没到老年的那个阶段，就是青衣。对，中间这一段是花山。 一般人学京剧的话，就是都会把这几个都学全吗？还是说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 我还算是比较特殊，因为一般呢，进科班肯定是就是旦角，他就以青衣做科。但是呢，我们这一代的演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叫进戏校做科之前就已经带艺了，叫带艺入门。所以有一些我的有一些同学，他就是从小他就学的花旦，所以他进门就学花旦。 啊， 那我呢就是进门学青衣，就做客就是青衣。但是呢等到考上大学之后呢，通过就是自己有一些的表演的灵动，老师发现的啊，你有一些表演上我是比一般的青衣的学青衣的同学我好动，我好表演，包括学这个在我们叫中专啊，在我们那个最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就是学青衣戏的时候，我对唱腔呢还是就因为一小就学这个，可能对唱腔特别的敏感，所以一学我就会了。 哦， 会了呢我就没有什么挑战，我就不爱学。 哦， 而且就坐在那儿就是唱，有时候唱一下午，唱着唱着就睡着了，就 是哇， 就是咱们讲，就是你们可能就是不爱，有的年轻人不爱听京剧，他可能也因为一版可能拖好几眼 啊， 所以很慢，所以唱着唱着很枯燥，很枯燥，有可能睡着了，也有可能就是今天老师教完，明天我就会了，那老师再讲我不爱听了，可能让人玩去了，就是那样。 好， 然后 年纪小的时候哈， 对，然后但是呢，等到学那个动作戏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说学花山戏。 戏的时候，就比如说天女散花五个绸子呀，贵妃醉酒拿扇子表演身段比较多的一些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学。就是学不够的那样的学，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学的最多也就是学到花山，从来没想过会学花旦。直到考到大学之后，我的主教老师呢是这个张派名家，张派的这个教育名家，蔡英莲老师。蔡老师呢，因为本身他自己讲，他说他自己比较喜欢荀派，就是花旦戏英宫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流派。他自己比较喜欢，然后他跟孙玉敏老师呢是好朋友。当时他就给了我一盘这个孙老师配相的红娘，给荀先生配相的一段红娘。说你学一下，我觉得你学这个应该合适，因为你看我比较瘦小，所以呢青衣呢要求就站在台上就要有一定的分量，我们讲，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吃亏。跟蔡老师讲，就是你这个扮上那个青衣吃亏，所以说现在呢，那么有嗓子的大花旦又少，所以说你如果学一段，花旦戏的话，学一段红娘一定是特别讨巧，特别的适合我。就这样，我等于就学了这么一段，学了这么一段呢，等到期末汇报的时候，然后我应该是汇报状元梅，是一出张派的青衣的看家戏，我唱了一半。然后蔡老师说可以了，停了，然后就搬出一个录音机来，然后就把录音带伴奏带放上了，说你给各位评委老师展示一段红娘。就这个时候我都傻了，真的， 突然袭击， 突然就让我那个什么来一段，我就表演了一段，然后戏里的老师呢就一下子觉得哇，你还会这个呢，你还能来这个呢，这个可以发展一下，可以培养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嗓子能唱的花旦特别的紧俏，特别少。然后老师也是其实是为我的前途考虑的打算的，所以就说让我学一段，这样我就是这样被戏里边给强行改了花旦。 嚯！ 然后呢？当时其实我还挺牛的呢，因为跟我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能让我能够安下心来学花旦，同意学花旦，然后给我开出的条件就是戏里给你请最就是知名的老师来教你这个花旦戏，最那个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说给你请来德高望重的这个吴素秋老师，当时。因为吴素秋老师那个时候已经七十了，七十多岁了。当时我一听，这我哪学得了？紧张都把我能紧张死了。 对呀、一下子请来 一位名家，一下子是 名家， 你等于我是一点其实花旦的基础是没有的情况下，这样跟吴老师学戏，就是讲一个学戏的小故事吧。当时系主任为了培养我的感觉，因为我说不行，我要不然干脆给我找一个那个，给我找一个那个小的老师先给我开开蒙，给我打打基础，我要不然我不敢跟老师学。然后当时是我们系主任，然后跟我讲，就说那个，这样吧，我带你去吴老师家去一趟，因为吴老师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跟我讲说你去一趟你就不害怕了。我说那行吧，那我跟您带我去一趟吧。进家门之前，我实话跟你讲，我都心都在哆嗦。没有见过名家，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名家。然后进去之后就看一个，跟我还挺相像的那种瘦瘦小小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坐在沙发上看我们进去就站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学生，就把我一下子就揽到怀里，然后就把我就是他家，到现在也是就是那个长条沙发就摆在那个他的两个剧照的下面，然后就把我扶在他的身边就坐下，然后始终就这么抱着我，然后就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原来名家不可怕，原先对我们来说，学生来讲，真的见到的只是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会去见名家是个什么状态，只是想追星那个样子嘛。所以就这样拉近了跟老师，就是和老师的第一次见面。一下子我觉得老师很喜欢我，然后我也一下子呢也喜欢上了这个老太太。然后从第二个学期，然后吴老师就开始进入课堂上来给我们上课。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越是大家， 对， 这个越是爱才，而且他越没有那个 没架子， 对，他没架子，他在艺上他有很高的成就，他在德上他反而又有很高的修养。 对， 为什么说半瓶子醋晃呢？ 半瓶子醋晃， 其实我 我们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越大的明星呢，其实他们越没有架子。 对 对， 所以您就开始跟着吴老师来开始学了。 对，但是呢，也其实呢是给吴老师造成了其实很大的这个麻烦，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想，但是吴老师从来 没说过， 从来都没说，而且他觉得每次我做什么，吴老师我说老师，我这个是不是特别丑啊？因为你可能你们不太熟悉，是不是你知道？就是咱们从一个行当跨到另外一个行当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自信的。 没错， 就是青衣，你看我做惯了这样的动作，你现在忽然间让我这样上，我就不会了。 就是穿惯了旅游鞋，突然让你穿高跟鞋的那种感觉， 对， 习惯。 所以我就老觉得，我就老说，我说老师，我这肯定不对。我说老师，要不然您再给我做一遍。后来老师就是说为什么你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不喊停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动作很好看，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理解去完成的这一段，因为可能老师课堂上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录像啊什么的，零几年的时候学生没有那些设备，然后老师就是口传心授。那可能星期一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走一遍这整个这一遍这个四平调，老师走了一遍，那我星期三的时候我要回课呀，那我可能有些东西就忘了，真就是，然后有的时候 就也没有录下来， 对，就更不自信。然后老师说虽然你走的可能你的地方肯定是对的，但是有可能这下我是抬手的，但你是低的，但是你这下做的很好看，因为每个人身上有你每个人身上的魅力。 哦， 就是好老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刻板的一板一眼的教，就是复制性的教， 对， 而 是挖掘你的那个东西， 就挖掘你身上的闪光的地方，然后把它发扬光大。 对，其实就是像我们说，有的时候咱们看武侠小说里啊，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不是那种叫无招胜有招了，就有那种感觉，是吧？ 老师就说我教给你的是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的方式，就是说我让你，我给你把握的是这个人物的基调，你只要不跑出这个基调当中，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都对， 都是对的。 哎呦，你接着看啊，我们说这个徐老师，您是这个叫文武丑啊，就是文武丑，接给我们说一说这两个丑角是有什么样子的区别？你也有跟这个像我们说朱红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对，你喊的诗歌吗？我看 对， 对， 诗歌， 真是 金石美啊， 金石美。其实呗，因为这个丑行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类。那么主要划分的话，是一个是文丑为主，那就是以念白方式，以面部表演一些简单的身段动作，为主的。还有一个武丑呢，就是以动作性比较强的啊，以身上含有武功技巧的这方面的人物，我们称之为武丑。 那你就是什么都行？ 基本是。干嘛嘛不行，至少都能来一点。 谦虚啊。 那么跟我们师妹朱红师妹配合的这出《春草闯堂》呢，也是我们常宇老师和我老师寇春华老师的他们的代表剧目。这个里面的我饰演的是应该是个知府。知府呢，这个官呢，因为这个知府的品行比较恶劣，他是一心要往上爬，不管别人怎么骂我的那种人啊，就官位对没有毫无底线 啊， 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官是一步一步往上升， 那就属于认事不认理吧， 对 吧？就是他要断案子，我先看谁官大，是吧？ 看谁官大，然后评判给谁有利，是这样。所以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这种人物呢，一般情况是以丑行来饰演比较合适。当然了，丑行也有好人的，这就先不说了。 对， 那么这个人物主要是和春草之间产生的一个矛盾。那么春草呢，想千方百计的保护那位公子，那位好人，然后这个知府呢是千方百计的想往上爬，以这个公子的生和死作为自己上升的一个资本，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很多滑稽汲取的，最后这么一个知府被没想到被人民群众为代表的春草所给怎么说呢？给 制服了， 智取了， 应该 智取了，是这样。 哎，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春草闯堂啊，然后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刚才朱红给我们大家讲了啊，在这出戏当中的一些细节。那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吧，好不好？我们这里有一段节选，咱们先来感受一下。 好。 师傅们，大家 哎呀，你 这嗓子真亮， 真是哎、嗯！您给我们说一说，刚才这一段是属于在春草堂闯堂当中的哪一折哪一出啊？ 这就是跟这个胡知府 啊发生关系的那一折叫闯堂，就是这春草闯堂当中最核心的这么一个一个点题的这么一个段落 哦。 就闯堂就是这一折， 就闯进去了， 闯进去，然后跟他辩理，然后跟这个老这个叫什么诰命夫人辩理，然后不行之后，然后又使用了一些方法， 小聪明 、然后连骗再诈再那个什么的，再威逼利诱，对他指指点点，这不是只要你动一动伤一伤，怒恼了老丞相，这是就是说他呢，点着他说的 哦、 因为这个人物吧，他为什么要保护那个比较正义的叫薛公子呢？因为他们在一次游玩当中啊，遇到了地痞流氓啊、然后呢，我们叫或现在叫官二代吧，被那些比较坏的坏分子，现在叫坏分子所调戏。这个时候，薛公子出来帮助了，保护了这个小姐安全下山，安全回家。所以呢，同时这个薛公子呢又因为跟那个坏分子产生了误会，导致那个误伤，那个坏分子死掉了，然后就把他抓进去了。然后春草知道这个事以后呢，因为他有这个相府的这个身份，相府丫鬟的这个身份，哎，去到公堂现场去要保护这个公子的性命。 嗯， 对，但是他也是因为这个什么，他只是一个丫鬟、所以他敌不过这个场上又是官儿又是诰命夫人 什么的， 他又扛不过他们，所以他就只能是编瞎话，这瞎话越编越大，最后把自己都镇住了，就说出来了，这个就是他就说这个薛梅汀是谁呀、你这么似的保护他，你老相爷都保护他，然后他就说去薛公说了半天，最后没辙了，说他是姑爷，就被他吓了，他这一惊堂木下去给脱口而出说他是姑爷。 哇，这 相府只有这一位小姐，所以你只能说最亲的，只能说是姑爷 哦。 因为这诰命夫人说你要想他救他，只有一件。春草说哪一件？他说除非他是相国之子 啊。 那所以这个 相国没子啊， 他相国哪有儿子呀、啊？对，就是因为他们都同朝为官，就是太清楚对方的历史了，所以他就想了半天，他这一拍他一吓唬他，他说脱口而出姑爷。 好啊，闯下了这个大祸，这就是啊， 对，这故事 对 没讲完的啊， 对，如果想知道他是如何圆谎啊，如何智取知府的话，您可以在这出戏是什么时候演？ 5月11号 在什么？ 长安大戏院7点半。 哎，长安大戏院去看一下《春草闯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一会儿见。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春草闯堂，苏小妹，玉堂春，三部经典之作。春草、苏小妹、苏三三个经典角色，看朱红用京剧书写别样人生，用心演绎戏里戏外的故事。这个五月带你领略赤朱惊鸿的梨园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各位今天晚上不光可以听我们的直播啊，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影像，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这个新浪的一直播，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那今天晚上为我们请来的就是朱红京剧个人专场，叫赤朱惊鸿梨园梦。我们今天晚上请来了朱红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朱红好。 对， 你这一说朱红吧，就是其实朱红看着好小， 他真的是 特别可爱的一个少女。 我觉得这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咱们一会儿聊一聊啊。有时候人的性格决定长相啊。来看一下，接下来再请出我们国家一级文物丑演员兼导演徐孟珂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我刚才说到这性格啊，有的时候这个师傅选弟子啊，或者给他选这个角色，是不是也要看你平时的表现呀、啊？徐老师，他这个，您给我说说朱红平时是一种什么性格？ 他平时。 我得 端庄 啊， 文静， 不许说假话， 活泼 啊， 闹腾 啊， 双重的嘛， 比较多变性的那种性格 哦、 是这样， 对， 所以他才能唱花旦、唱 花 山和 青 衣，青 衣 这三个完全就应该说人物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其实你像春草是一个活泼机灵的侍女形象，那么苏小妹又是。其实他本身没有太大名气，他的哥哥苏东坡 对 又很有名气、 嗯、 那么这么有名气的文人，他的妹妹我相信一定也是、至少是文艺女青年吧， 对对对 对 吧，对 对, 对, 对， 那么苏三风尘女子、但是为了爱情始终如一、那么坚定的去追寻他的初恋或者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估计是 A 型血的人吧。 对， 三个人物绝对是三种性格、三种表演方式，一人要是三个角色，相信朱红到那天一定会演得很棒很棒。 对，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你想想，真的是，这应该说是一个人从一定要从小姑娘演成大女人这种感觉。 我其实我在想啊，我这回这个专场呢，可能也是冥冥之中。还是说为什么是从，其实如果要是按照我拜师的顺序的话，那应该先是吴老师、然后刘老师，然后赵老师、但是我这个戏码选的安排的呢，就是先演了春草闯堂、那么然后是吴老师这出苏小妹，然后是赵老师这出玉堂春、那么我觉得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就像是我的艺术一样，我也希望是这样，我的艺术是这样、就是逐渐成熟 哦 逐步的 的在成熟。 哎，还真是。哎，您刚才给我们说的是您跟吴老师的这一段的缘分啊。嗯、那您其实也刚才也说了，嗯、您都是师承好几位名家，嗯、说一说跟他们是。您就运气怎么就这么好 啊？对，我真是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嗯，因为我们这个老领导，我们叫爷爷了，张百发爷爷，他对我们呢是一直对年轻人，对我们团，是特别的关注。所以呢，我们的成长他也是特别的关注我们的成长。那么吴老师呢，在我毕业之后呢，那你看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跟吴老师学习的。然后呢，等到我毕业之后呢，吴老师有两年呢，就是身体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住院，然后做检查，做那什么，然后之后呢，有两年，等于那两年呢，就实际上是一种我没有老师的状态。那么老师可能见我，可能就是我们只是在家里面坐下来聊聊天，说一说戏，就是说戏，那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去领悟。但是在我那个年龄，而且包括咱们刚才说我的花旦的基础，等于起步太高了。那么吴老师讲的那种可能更高深的那种从理论上再到实践上，你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你自己可能才能明白，才能悟到。那么在这段期间就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戏也不知道跟哪位老师再去学了，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因为我们家也不是世家，我们家没有父母都不干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早晨起来，忽然接到老领导的一个电话。你最近学什么戏了？我说爷爷没学戏，我说因为吴老师病了。完了说那都跟谁学？我说没有老师学，因为再教我的其实就剩下就都是青衣老师了，我的花旦老师就这一位。所以就这样，然后张院长说那你想跟谁学？那我的从小的梦想，我的偶像是刘老师，刘昌宇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有一盘《红灯记》的光盘。我是其实是《红灯记》给我带入到，就是我才真正的喜欢到这个京剧这个东西。因为也说了，家里没有人干这，所以没有熏陶。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这个《红灯记》的时候，每次看哗哗掉眼泪，很小的时候也看不懂什么，反正就知道好听好看。然后就觉得这个小铁梅这么可爱。就是觉得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够见到他，更没有想到他能是我师父。 就是当年扮演这个 李铁梅的刘昌宇老师。 对，就是咱们电影，其实你们有时候看那个年画啊，还有过去那个， 对， 都是刘老师。那么他就在我心目当中像神一样。所以我当时就特别胆胆怯怯说我能跟刘昌宇老师学一出戏吗？当时就想能学一出戏不？爷爷说，当时就说行啊，那个哪天给你那个哪天带你上刘老师那儿去，给你引荐一下刘老师，跟刘老师先学那个学两出戏，拜刘老师吧。就这么一句话。我呢，实际上我希望我能梦想成真，但是我也并没有抱太大的 希望啊。 对，不奢望， 不敢奢望 。对，然后就这样，但是没两天，张院长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叫一个联谊会吧，就刘老师就请来了，然后但是也可能也没有叫我，我也不知道，可能就跟刘老师说了这个事儿，刘老师当即就同意了。但是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因为其实咱们戏曲界就是都对这个张院长这老领导特别的怎么说呢，就由衷的就 尊 一种尊敬，因为他对于戏曲人他是特别的帮助的。然后那个反正就是答应了张市长要收我，但是等到我们拜师那天，实际上刘老师都没有见过我。然后就在一个清晨，然后就是由这个戏曲艺术基金会，这长安大戏院的那个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老师打个电话说，那个明天早上那个拜上点啊，来那个长安大戏院来拜师来。 嚯！ 就这样就拜刘老师。 哇，你这个那其实。 然后我呢就是行，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实行，可能大家就都就是鞠躬，就是行着拜师礼。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咕咚就跪下了，就给老师就是行了这个磕头的这个 拜师礼。 对。然后这样第二天早上又接到了刘老师的电话。然后刘老师就是说你来我家吧，你来我家咱俩聊一聊，跟你聊聊，因为之前咱俩都不认识。 这样我到刘老师家，刘老师当时就说了一段，就是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到现在记忆犹新，特别的感动，就是说他说我儿子都没给我磕过头，你是第一个给我磕头的学生，说我把你当我的孩子，当我的亲人，他说我昨天也特别的感动 哦， 说从此以后我就拿你当我的孩子一样。 哎呦，是你这个， 我特别的幸运，是不是？ 对你这朱红，你就可能这个性格就招人喜欢，你知道吧？ 但我觉得前提是，就比如说老领导觉得他行。 对，其实是应该说你啊，这个拜师是等于说张百发先生给您做了一个背书。就真正的是一个信用的背书， 他知道他唱成什么样， 对不对？也不能随便介绍。 因为刘老师肯定知道他所介绍的人，就是张百发先生介绍的人，肯定差 不 了。 他不会说平白无故就是随随便便的就介绍一个拉过来一个张三或者李四来拜刘了，因为首先。这个爷爷他知道这个刘老师的分量在哪里，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条件又在哪里， 对， 他肯定是都清楚的，他 觉得 我都有条件能跟刘老师学， 就是刘老师学，他能接得住，老说传承嘛，对吧？你传下来，你得承得住， 对，哎呦，所以当你真的跟自己的偶像，就而且是你那个时候刚开始看， 关键是让我去他家呀，我都觉得上个上天了， 哎，你当时看到就是看。那个红灯记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 我想想啊，大概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 七八岁的样子，你那时候又有跟着学吗？有学唱吗？ 学武大的表叔啊。 啊，就是唱那段、是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家里没有人干这个啊，但是我父母其实也是因为京剧结缘的。 哦。 就是他们都是业余，就是喜欢我父母那个 票友、 也。对，在那个年代可能也是叫票友，但是呢，也没有说像现在就是票友那么执迷的那么那个。但是我父亲会拉胡琴、我妈当时就唱的《红灯记》，然后他们那会儿就是，我就记得我妈有一照片，大辫子也梳的大辫子，就她那会儿本身头发就这么长，然后但是在唱这个李铁梅。 你看看还是有还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 就好像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似的，真的是。 那后来你学京剧了，你家人应该挺高兴的吧，爸爸？ 我是被逼的。学京剧 啊、 我跟京剧也就跟说跟刘老师似的，我跟京剧根本都不认识，我就爱唱歌跳舞，我挺爱动的，可能也是比较活泼，就是在幼儿园吧就唱歌跳舞，然后因为我父母就是喜欢京剧，他们就是觉得京剧就是最高的艺术，所以我爸就逼着我必须要去戏校去学这个业余班，先去学这个京剧。 你看 一句词儿都背不下来， 对父母逼着还有用啊？ 啊，对，有用。 但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被逼出来啊。 但是我特想问，就是当你父母知道你跟你师承刘老师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 就是、我觉得我妈每次一说的时候，都也都是那种就好像有点胆胆怯，就跟这个 做梦 神咱们能见吗？就是有点这样，就是第一次好像就是第一次看我就是演刘老师的戏的时候，因为肯定刘老师基本上我们每次汇报。第一次汇报他教我们的戏的时候，刘老师都是全程都是跟着的，从说戏到排戏，然后再到最后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刘老师都会到剧场去看。那么我妈是说我还是不去了，我不去了，就害怕， 害怕是吧？ 然后就那种对偶像那种敬仰，就感觉好像是又想见又不 敢见， 对，就有一点那样。然后说那啊算了，我说我是拉，我说妈你来跟刘老师照相，你不是特别崇拜我老师？我不去了 、哎、 太可爱了、啊、 对，这就是有的时候每个年代追星的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00后90后，我喜欢谁我就恨不得哎呀搂着抱着一块， 对对对对对， 哎，老一辈的人我越喜欢谁，我见着他我越哆嗦，我越紧张， 对， 我越 他感觉到他好像是不舍得见他，就是那种感觉的、 哎、 你知道吗？ 这样咱们说，刚才说了半天，说了这个朱红跟红灯记的缘分，我这儿也有一段红灯记的选段、 好， 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朱红演唱的《红灯记》选段。 哎呀，我们这听的朱红演唱的《红灯记》啊，再想想跟刘老师的缘分。所以您当时这个刘老师教了你，跟刘老师学的是哪出戏啊？ 第一出上来学的就是《卖水》 啊， 嗯，然后这出戏才算是给我。这个花旦才算是打下了花旦的基础、 啊、 因为可能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会画一个问号、 嗯、 师哥就是来你就会很清楚这个如果没有花旦的基础你唱不了卖水是多么的一个 没错 灵巧、 卖水是载歌载舞的一出戏、 嗯、 通过他对十二个月的裱花的这么一个唱词、 嗯、 在每一个唱词和唱词之间他要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穿着服装、 嗯、 对着灯光面对着乐队还有观众要在这一系列的唱腔里面完成一定的舞蹈动作、 嗯、 而且要面不改色气不喘、 嗯、 这是需要功力 这是真正的唱跳啊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就是所有基本上花旦需要的这些技巧、 嗯、 包括什么花帮子啦 对对 圆场啦包括这个手腕啊手指的运用灵活性、 嗯、 都要就包括这个脚底下你可能看着是在跑垫上、 嗯、 但是我实际上可能我这脚后跟根本就没着地、 哦、 就一直都是欠着脚的就是那样的表演、 哦、 所以就这个如果不是刘老师给我这个 这 么是抠给我说我曾经最早的时候自己看着录像学过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嗯、 就是你学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技巧 哦、 嗯、所以这个是这样就包括一个转身比如花旦是怎么转身的、 嗯、 那跟青衣那是截然不同的、 嗯、 那用的腰的尺度那收放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出戏我才算是觉得我真正的两只脚都跨到了这个花旦的这个门我才知道我花旦原来是这样的、 嗯、 原先我不自信就在于可能连这个小台步我都不会走、 嗯、 我都走的都可能是扭的都是特别丑我自己用我自己形容我就是太丑了、 啊哎，所以这个我们请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应该是苏小妹这出戏吧？徐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出戏是什么怎么样的一出戏？都咱们分开讲一讲。刚才讲的是这个 春 草闯堂，然后再来说一说苏小妹这出戏吧，好不好？ 苏小妹应该是一个花山戏 啊，花山戏 刚才也说过了、 啊、 她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嗯、 那么她的舞台的行动举止 嗯， 要跟之前咱们说的春草闯堂的春草 嗯， 是要截然的不同的 嗯， 她有一定的人物身份也要有一定的内涵 嗯， 要体现出一定的书卷味儿 嗯， 那么具体怎么表演呢让我们的朱红师妹跟大家再说一说、 哎、对那这出戏叫花山呢啊对、 嗯、 那您这出戏跟我们讲它背后的故事啊 那么这出戏呢先说说这出戏的特色吧、 嗯、 这出戏的特色呢它在戏当中要男扮女装 嗯 那么为什么要男扮女装呢先来再来说一下这个戏的故事性 嗯 这个戏呢的故事性非常强然后也涉及到了一个咱们当下也在老在讲的一个婚姻问题 嗯 那么就是说当你的婚姻当中遇到了咱们其实可以做一道题就是说当你的婚姻当中遇到了第三者、 嗯、 作为现代人和古代人他的处理方式、 哦、 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头脑的女人一个聪明的女人和一个蠢女人他的处理的方式、 嗯、 就是在于此那么刚才说了苏小妹她是这么一个文艺女青年她其实是一个才女 对 啊，她吟诗作赋她是特别有才的、嗯、因为包括她说她这个是以文选序的 嗯 啊，然后呢她呢实际上就是智取了这个咱们要说最通俗叫小三就说这个情敌、 嗯、 其实呢是在他的婚姻当中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嗯 出现了第三者之后呢然后他是明明是知道的 嗯 那么他又千里寻夫然后改扮成男装就扮成他的丈夫 嗯 的样子、嗯、然后去这个 见这女的 对去他其实没想见这女的但是这是就是路遇、哦、遇走到了那个地方就遇到了这个女的就其实他知道这个女的、 嗯、 因为之前这个女的因为古代是靠书信来通往来的嘛之前是书信寄到了家里然后所以 被他给发现了 也还不是被他发现了是他丈夫本来是没想跟他好的但是过去呢就是对于这个秦少游他丈夫叫秦少游然后这个长沙这有名的这个歌妓呢他是一个歌妓、 嗯、 然后他就对他的诗词 特别的仰慕，特别的敬仰，所以他就寄来这个知道人住哪儿，就是寄来，就是相当于笔友、啊，然后就寄来一封书信，然后说你必须要给我回信，啊、就是我要不见你一面，我终身不嫁。他许下了这个誓愿、哦。然后这封信呢，寄到家里来的时候，苏小妹是知道的，但是一起。然后这封信，并且是苏小妹替她丈夫给她回的， 回的。哦、 嗯。然后等到她丈夫呢，被贬，就是被贬了，就是去到这个郴州去上任去。在这个路上就路过长沙、 哦、 那就跟这个歌妓就碰到面了，碰到面俩人又一见钟情，就是其实她丈夫不咋地、 嗯、明白， 诗人不咋地、嗯嗯、然后呢就是俩人就结识了，就相爱了、 嗯、 那么苏小妹呢在千里寻夫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她叫途经在这里嘛、 嗯、 然后她经过这个长沙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个，也遇到了她、 哦、 然后她一看两看就看到，哦，原来她就是那个歌妓，因为歌妓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原来她就是那个，然后呢他就用诗文然后去试探这个智取了啊，这后来就是明白了，哦，就那个这个他说我才是秦少游，之前来的那个是假的，他骗你的 啊，对，他诗这个诗文诗文的风格当时是他回的呀， 是他回的，所以他就连笔迹都是一样的你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 哎、 这出戏呢、 啊、 这出戏老的戏叫转文卷、 啊、 这个歌妓叫文卷 啊， 所以这出老戏也叫转文卷，就是等于他等于转了去了、 哎，所以这出戏它的这个叫什么剧情是非常的非常丰富的啊， 对，剧情非常好看，然后呢、 嗯、 中间呢也办，而且有表演的技巧，你看、 嗯、 因为我在剧中等于实际上我三场大戏办了四个角色， 嗯 啊，其中还有一段小生的表演 啊、 哦、 对，就女扮男装的表演， 嗯，哎、这段戏这出戏是谁， 这是吴素秋先生传授给我的、 传授给您的、 嗯嗯、这个是零三年的时候，我在上大二的时候，大二下学期的时候交给我的、 嗯。哎呦，好，那 因为时间关系，我觉得第三出戏咱都说不了太多了。 对对对，第三出还有三分钟的时间，第三出戏当然也都大家都非常熟， 嗯、 就是。这个玉堂春 嘛，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三李两红灯 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会唱吗？哎，就算你这嗓， 我今天咳嗽。 苏三啊，对对， 你来吧，你来吧。 哎，我觉得应该让朱红现场给我们来这么一小段，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说了。您给我们来两句。 我能今天。不满足这个要求吗？因为我 最近这段时间 不行了， 春天对，而且马上5月11号就要开演了。 对， 您这段时间，哎，其实您平时也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种是平时怎么注意，比如说 保养嗓子 呀，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呢，实际上对于声音来讲，对于这个嗓子来说，我们是一种职业病。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说多了就得嗽嗽嗓，就是说实际上什么叫职业病，就是有病就走那儿、就是只要发烧感冒准是走在这儿、然后累了也是累在这儿，所以对于嗓子的保护来说只能就是少说，少嚷嚷少唱，但是又做不到。 行，这样啊，还剩一点时间我特别想要满足一些戏迷们可能对你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好奇，比如说咱们聊一聊、他们可能会比较好奇朱红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平时除了唱戏这样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爱好或者特别擅长干的事吗？ 宅在家里 对、 因为很难得能宅在家里 哦、 因为像今天其实是放假，当然说、其实文艺工作者最能体会文艺工作者是没有假期的、 对、 就是很多，其实今天很多那个戏迷在这个微博上也在问我说您还那个排戏吗？这样我说当然、天天都在排。 那还有比如说你除了唱戏之外、特别擅长的技能、你觉得比如说是什么绣花啊？ 不会绣花， 没有没有，开玩笑， 不会。 有什么擅长的？ 还 做饭、 哎，对，其实我挺喜欢吃的。 嗨，问您擅长做饭吗？您说擅长吃是吧？啊， 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么说，我们京剧人或者叫从业戏曲的这些人员来说，只要你跨进戏曲这个大门，基本上你是跟他谈一辈子恋爱的。如果说你还。不光是谈戏曲，跟戏曲谈恋爱，还要跟其他的照顾其他的工作的话，我们称为心不静。你心要不静的话，舞台上你体现出来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纯。 哎呀，天哪！ 你看看人家 太专了啊！ 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说有的时候，因为发展第二一个爱好，它是需要时间。